全屏可视化直播，立体展现当代学子的理想和担当。11月17日，一个全世界所有学生的节日，让我们一起相聚 FM98.2 兆赫北京青年广播，聆听年轻的声音，释放青春的激情。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好，那么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5:06，各位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还有收看到的是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活力调频正在为大家直播的982活力榜。各位周一的下午好，我是论论。 大家好，我是赵爽。 哎，今天我们982的活力榜又跟大家如期的见面了哈。周一的这个榜单我们要跟大家来聊点什么，今天呢其实要跟大家聊的这个榜单啊，我们这个节目叫活力榜，活力榜哈，是个特别有活力的榜单。 对， 而这个活力呢又是在一个老 到什么程度呢？ 老物件上， 哎，比如说这个 产生的新活力，对吧？ 话说几千年前吧， 几千，这得真是啊，不折不扣的几千年前了啊！这我老说，就是我上学那会儿，大概是50-60年前，比我那岁数还要大， 还要 大太多 了，大那么几百年是吧？ 对，没错，嗯，岁数人特别大了，就是一个老物件上焕发这种新活力、新光芒，这就是咱们的故宫博物院啊。 对， 让大家来盘点一下故宫啊，在近几年它的几个关键词。其实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都会有体会，就是以前我们说到故宫的时候好像大部分都把它作为这种旅游景点来看待， 对， 但是近几年说到故宫的时候，哎，好像围绕它这个话题上，大家衍生出了越来越多的觉得好玩和有意思的东西。 嗯， 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哈，盘点一下故宫这几年哈跟活力相关的一些词汇。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非常高兴的为您邀请到了一位嘉宾啊，隆重的欢迎我们的同事啊，来自新闻广播的昨天池，欢迎天池哥，欢迎。 哎，大家下午好， 哎，下午好， 我是左天池，是北京新闻广播的记者。 这个我跟天池啊之前也是当过很多年的同事啊， 对， 在节目里边经常连线，但是好像面对面这么做节目好像第一回 、 因为这个天池是故宫的跑口记者， 跑了很多年，很了解哈。 跑口记者什么概念，就是已经基本上跟故宫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哈，就是熟悉他们的每一个细微的动向哈，这样才能掌握这个地方的这个一手的资料。所以呢今天聊到故宫，我们也就把这位同事请到了直播间当中，和咱们一块儿聊一聊这个背后的一些秘密哈。 哎，没错啊，今天呢先来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突然要聊故宫这个话题，主要还是啊就近一段时间吧，前一段时间在网上哈，关于这个故宫博物院的院长单霁翔院长啊，他的这个段子啊突然一下开始这个数量是激增啊，现在有很多朋友都给他起了各种各样的绰号，比如说最红院长、最萌院长、最强故宫看门人等等哈。是因为他身上这个梗啊确实太多了。那其实说起单霁翔院长呢，他本身啊我们后面的介绍当中也会说，他其实跟近几年故宫取得的一些发展还有自身的突破啊也是非常有关系的。 没错， 关于单院长呢他的故事啊也是非常多。首先如果大家有朋友 看过之前单院长的一些采访的视频的话，可以知道，就是这老爷子吧，特别的有意思。 对， 好像跟我们传统想象当中，作为一个故宫博物院的院长啊，这个气氛，就这个气质啊，有点格格不入。包括一些言行举止啊，包括说话的方式，哎，都好像特别的有一点什么，大家觉得哎，新鲜不一样的地方。那今天呢，我们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一段这个单院长在之前前几天一段演讲当中的视频啊，给大家放一下。在这儿也是提醒各位啊，如果是您正在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的话，那同样可以打开这个微博或者是易直播的平台来收看我们的视频节目啊。今天我们为大家准备的这一段素材啊，也都是视频的。但是听广播的朋友，如果现在上不了网看不了视频也没事啊，这个听广播一样可以听到这个单院长精彩的发言。我们先来通过一小段的片段啊，来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单院长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一段呢是单院长当时在这个描述故宫怎么是在这一年解决了一个非常非常小但是很令人很头疼的问题，就是扔垃圾的问题。 嗯 嗯， 因为我们知道故宫的游客非常多，扔垃圾的现象呢之前几年很普遍，但是现在我们去故宫可以看到地上非常干净，一尘不染啊。这个问题单院长是通过什么方式把它解决的，哎，我们先请他来自己为我们说一下。 那么去年我们提出一个，前年我们提出一口号，紫禁城开放区不能有一片垃圾。提这口号他们说院长根本不可能实现，每天10万8万人进来怎么能没有垃圾啊，那些比如冰棍棍啊、餐巾纸啊、矿泉水瓶子，我说事在人为，咱们就捡。这个当时我们在这个在院子里面，我的办公室是在东华门在这个神武门内，一到午门一走过去要弯腰十几次几十次要捡垃圾。那么院长带头大家都捡，现在有手机，我们的物业公司就说院长又出来了，往哪个方向走的，你们赶快前面捡。我一听他们前面捡，我全院到处走，他们就到处捡。后来咱们坐下谈判吧，我给你们增加一些工资，你们呢要做到不能有一片垃圾，只要有垃圾就要过去清扫。几个月以后他们都告诉我说太好了，这个我们清扫干净的以后就没有人忍心再往地上扔了，所以我们工作量大大的减少。今天我负责人说大家进里面要想捡一片垃圾是很难的事情了，你抢不过我们的清洁工人的数目。那么博物馆应该是干净的。那么去年我们提出一口号，就是紫禁城的屋顶上不能有一棵草，这也是很绝对，但是呢标准数都不高，那么就一定还有草存在。这些草它生长得很快，几场雨下来它根儿就扎下去了，那么于是就松瓦就松动了，那么雨水就会灌下去，梁架就会遭朽，所以我们建筑总是要修缮。如果日常的保养到位，建筑就不会经常的修缮，文化信息就会得到完整的保护。所以我们开始对屋顶上的草进行清理。那么今天上午还登高，美国大使来了，我叫他瞧，我说你瞧紫禁城你能找到一根草，你都是眼力好，他没有找到。 哎，刚刚我们看到的是单霁翔院长啊，在一段演讲当中，他自述是如何来解决故宫捡垃圾的这个问题的，扔垃圾啊，解决大家扔垃圾的问题的。哎，其实我们看到啊，从刚刚他的这个演讲当中就会看到，这老爷子挺有意思， 嗯， 好像这感觉啊，跟咱们北京这个街头巷尾啊，走街串巷的这个老大爷那感觉有点像。但是你他干事儿吧，你说他其实很讲究这个方法的， 对， 他能把这个问题真正给他解决掉哈。 嗯， 因为我知道天池在采访当中啊，跟单院长也接触过很多次了哈。 啊，接触很多次，我是从2012年开始跑故宫，单院长也是从2012年开始到故宫担任院长，所以说这五年的时间，几乎每个月吧， 嗯。 故宫都会有大大小小的活动，所以说跟他见面的机会要比其他的采访对象多得多。 嗯 嗯，所以其实之前就是跟故宫的人聊天的时候，他们说唯一一个走遍所有故宫的房间和角落的人就是他们的单院长，是吧？ 没错，这个单院长在这个我们跑故宫的记者当中呢，其实非常有亲和力，就是大家拿他更多的不是一个部级的干部，或者说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宫殿建筑群这样一个博物院的院长，可能更多的是拿他当成自己的一个长辈，或者说 自己的朋友。其实像乐乐刚才说，单院长在演讲的过程当中，其实不太像我们印象当中的这个故宫博物院院长应该呈现出来的这个状态， 很严肃啊。 他对，不是那样的，不是那个老学究的那种状态。而且他解决问题的方式非常有条理，就是尤其是这个治理故宫垃圾的这个现象，其实从他刚到故宫开始，就是他很多次跟我们说过他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做成。其实到现在为止来看，远远超过他当时的想象。现在故宫是完全禁烟，就是在里边找不到烟头，这个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包括从治理这个垃圾开始，其实为什么他能做到这么有条理的去处理这样的事情，他本身的这个学历的背景，他是管理学的博士，他是吴良镛先生的博士，而且他对于这个文物界和这个管理城市的管理，他是非常有独到的见解的。其实这个捡垃圾的这问题，就是一个所谓的叫碎玻璃效应。就比如说有一个老房子，有一个玻璃破了，你不去把它给补好，那么越来越多的玻璃也会被砸破，因为大家觉得反正它已经破了，对吧，就不会在乎。那么同样的道理，就是你在故宫里边如果看到一处垃圾没人去捡的话，那垃圾就会越来越多。它其实是用这样的一个原理，身先士卒，自己去先去捡。其实他就是刚才教授说他是走过故宫几乎所有的角落，你可以把几乎去掉，他就是走过所有的角落。他有一个说法，就是每年差不多要穿坏七双布鞋，就是他每天早上上班就是有一个固定的路线，就是沿着这个路线走，见到垃圾他就捡，见到这个有不合适的地方他就马上就要去处理。所以说巨细靡遗，而且很多事都是自己亲身去做的。曾经还有一次，他为了捡一个垃圾，就在这个垃圾桶旁边，他想把这个垃圾扔进去，但是脚下一滑没有站稳，就摔倒了，摔倒把脸都摔破了。但是他自己也没觉得怎么样，我们看着都觉得挺心疼的。但是这就是我们平时看到的很真实的单霁翔院长。 所以其实老宫殿散发出新的活力啊，你看这个屋顶上面没有杂草，然后地上没有垃圾，这样就是完全没有一个这种就是很多年的宫殿这种破败的感觉，可能更多的就是一个散发着新的活力的一个可以供我们去看到一些历史遗迹的这样一个地方。 对，张爽说的非常对，就是单霁院长从2012年到故宫来之后，他一个核心理念，就是他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围绕着一个核心的理念。故宫这几年做了很多事儿，包括每天限流80000人， 对， 包括许多展览的这个新的布展的思路，包括像端门的这个数字馆啊，最近很火的这个养心殿啊，发现养心殿，包括故宫很多的这个宫殿的修缮，都是用研究保护性修缮，种种包括平安故宫工程、文物医院等等啊，很多事情都是基于一个原则，就是我自己理解的，故宫博物院不是一个有600年历史的古代的建筑群，它应该是一个具有现代博物馆理念的现代博物馆。那现代博物馆是什么样子？肯定不是破败的。 对， 一个是从外观上去看，包括垃圾、杂草、烟头等等，还有办这个博物馆的理念，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没错， 单霁翔院长的思维是非常新的，他一点都不守旧，而且他非常懂得怎么去和现代的这种许多媒介去合作，然后最大限度的把故宫的魅力给它焕发出来，用这些新的方式，包括故宫的文创产品也好，他的一些数字的产品也好，从这里面都能看出故宫的野心。我觉得用这两个字来形容完全可以。其实600年是什么概念？就是你今天你可以去想象2617年会是什么样吗？你肯定想象不到。1320年建成的故宫博物院，到现在这么长的时间，单院长有句话特别的感动我，就是说他说要把一个壮美的紫禁城完整的交给下一个600年，就是到2020年的时候，他要从他的手中交出去的这个故宫博物院，一定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而且已经具备了现代博物馆理念的。我觉得其实现在已经做到了，而且超出了大家的想象。 没错没错，其实就是近几年啊，从这个单院长到来故宫之后啊，其实我们作为游客哈，因为我这几年去故宫的次数也是很明显比以前多了，我去游客作为我这个亲身的体验来说啊，去故宫这个游玩的体验确实比之前好了很多。首先这个最直观的一点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故宫的整个环境变得很干净很整洁，再有呢购票体验其实也提升了很多。 没错没错， 包括像刚刚听人讲的这个八 万人的限流措施啊，包括现在所有的购票全部是在网络上进行，而且刷身份证马上就可以进去，非常方便，非常的快。 其实不光是在网上，你即使之前没有在网上订票，你现在此时此刻你说我想到故宫去看一看，但是在它正常的开放时间啊，到了端门这个广场上，你实时就可以知道现在还剩多少张票。然后他以后还会推广一个试点，就是当然现在还没有完全实行，比如说我一天分为若干个时段，我可以约具体某一个时段进入故宫这个时间，这样就可以有效的分流这个客流，然后在现场拿着手机扫码直接就可以完成购票，这是非常方便的。还有刚才论论所说的，就是一个是感觉到里面干净了，整洁了，不觉得那么挤了。 对， 因为之前就是十一的时候，网上那个照片特别多，大家可以看，就跟下饺子一样，那个从午门上面往下拍，看端门广场上的人全是脑袋，往门里边走，你就觉得一直在往前挪的那种感觉，就是不比春运差。但是现在看不到这样的局面了，在故宫里边也不觉得挤。其实像我们小时候到故宫去，就是常规的路线，午门进，神武门出， 对， 一条中轴线直接扎到底。 对， 但是现在为什么不挤了？东路和西路都开放了新的通道，西边慈宁宫，这个寿康宫，包括这冰窖，这新的餐厅，东路呢整个城墙打开了，你从午门可以直接角楼到东华门，然后东路也打通了，御花园设计了一个单向的路线啊，你在里边不挤，就是你按照这个路线走没有人会挤到你，中轴线没有那么多人，而且观展的体验是大幅度提升。以前看太和殿，我相信每一个人家里边都会有一个用傻瓜相机拍的，在太和殿前边照的一张照片，里边什么都看不见，黑漆麻糊一片，什么都看不见。现在里边用了新的光源，这种光源不损害这个古建筑，而是冷光源，但是会把里边照得非常的亮，所以说你站在外面可以很清晰的看到这大殿里的每一个角落。我觉得这就是进步，就是本着怎么能让观众更好的感受到故宫有多美，不光如此，然后提升他们的游览体验，这是故宫这五年一直在做的事情。 原来是有这种感觉哈，我还记得很多朋友看完了清宫戏之后，然后到这个故宫去实地参观的时候说啊，皇帝就住这这小黑屋，这卧室还没有我们家卧室大呢。 对对对， 就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包括咱们说那些大殿啊，然后就说这么黑去抹黑的，怎么能看清楚这些文件。所以其实这几年我觉得就是故宫和这个各种媒体的影响下哈，就是大家对于这座历史博物馆的这个印象也发生了一些改变，而且变得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主动去接近它，而不是这个旅游团打一个小旗子跟着他去参观一下，哎，故宫有多少间房间， 没错， 不是这样的一种状态了。 对， 其实这个改变哈，我这个切身体会也是很明显的，很明显会感觉我们的同龄人也可能是我这个最近年随着岁数慢慢在长啊，这个同龄人已经不太能成为年轻人了啊，但是就我对年轻人的他们的观察来讲，他们对故宫的不管是里边的这些故宫的工作人员，包括故宫的文物，包括故宫整个的文化，包括整个的建筑群，包括故宫的单院长在内啊，他们表现出来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积极的这么一个态度啊，就是像单院长，其实刚刚我们给大家放了一段视频啊，他有很多段视频在网上流传的都非常火，年轻人都用现在一个非常时髦的词叫为单院长打 call 啊，打电话，就是很支持，觉得这院长简直太可爱了。其实除了刚刚这个天池所讲的哈，他非常把这份事业当一回事儿哈，把这个游客体验当一回事儿。其实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点也是不得不提，就是他对故宫还有对故宫收藏的所有的文物啊，是有一份非常深沉的热爱在里边的。 没错，这个热爱我真是感同身受，这个非常深的体验。就是你看，我是跑故宫的记者，按理来说我应该按照北京电台的要求，作为一个口上的专家这样的一个身份去跑我这个口，但是我都没办法像单院长做到的。比如说大家问我故宫有多少件文物，我说180万件，这是一个概数，但是单院长就可以告诉你是180万件几千几百几十多少个，而且更夸张的是书画有多少件，金器有多少件，青铜器有多少件，尺牍有多少件，瓷器有多少件，他都能把这个数一样一样的给你说出来。就是说这个不是说为了接受采访他提前背的，这些数字都在他的脑子里。而且他还做一件特别酷的事儿，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原来啊，就是 故宫的这个宫殿建筑群里面，除了原状陈列之外，还有一些作为辟为展厅的这个宫殿，有很多的这个故宫的房间是作为他办公使用的。但是这个办公的这个分布非常的杂乱，就是所谓红墙之内吧，就是这个点儿可能比如说是保卫，那个点儿是这个食堂，那个点儿是什么，就是特别乱。他现在在做的一件事就是把所有的这些东西，他给我们做过一个动画，就是 PPT， 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所有的杂乱分布在这个整个故宫地图上的全部拎出来，拎出来之后，西边、东边、北边非常整齐的排列在红墙的外边，也就是红墙里面没有任何办公的这个机构了，除了文物修复之外，然后全部都按照它的职能给它排列好，这就是非常有条理的保护了这个古建筑，而且按照它职能把这个故宫所有的部门做了一个条分缕析的这样的一个分布，而且以后故宫现在可能还有大概六七百个私家车的停车位，就是给他们员工停的。我估计可能也就是这一两年之间，所有的这些车全部要清出去。故宫里面没有停车位。对不起，就是这就是一个完整的博物馆。我要让它的用途变得越来越单纯，更好的为观众服务。单院长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肯定有矛盾，也要考虑到员工的这个情绪。 对， 但是他很坚决，就是他知道这个事情是应该做的，所以说一直在很坚定的去推行。 没错哈，像刚刚天之说的这几点哈，都是其实为什么我们近几年去到故宫，不管是觉得这个游览参观的体验，还是对它整个文化上的一种感受哈，都比以前感觉到更好的一种原因所在。那刚刚天之讲啊，这个照顾员工的情绪是一方面，那么其实对领导这个单院长啊，也是有自己一套非常可以说机智的做法哈。也有一段视频是在网上流传的特别火啊，那在这个上半段节目啊，剩一点的时间，我们马上再为大家来放一下这段视频，可以说是单院长实力啊，教大家如何来面对领导的视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看到的最大的一枚是乾隆皇帝85岁退位的时候，给自己刻了一方和田玉的一方印。非常大，一个人抬不动。但是那天呢，吴邦国委员长来了，他视察，我们的仓库保管人员就把这方印拿出来。我说怎么把这方印拿出来？他说这方印盒坏了，你跟委员长汇报一下。我跟委员长报告，我说这方印世界最大的皇帝的印，但是呢，这印盒因为保管不善裂了，就是焦开了。他说为什么保管不善啊？我说因为我们地下库房80年代建的，它的温度湿度只能设定的一个温度一个湿度，那么我们只能按照最娇贵的书画来设定，所以对其他的文物就不一定合适。委员长说那改善这个保管条件需要多少钱啊？我说需要4亿。委员长不说话了，我想我说多了，幸亏委员长又问了一句，说你们地下库房保管多少件文物啊？我说90万件。文长说90万件文物啊？我说2万2000平米的库房，世界最大的地下库房。文长说要22000件文物，花4亿改善保管条件不算多，人大常委会新建的报告厅还花了6亿。他说你赶快写一个报告，然后我们就赶快报告呈上去。文长批了很重要的一个批示，很长，上对祖先，下对子孙，我们要这代人要负责，要把这件事当代要做了。这个然后批给克强同志，克强同志批给发改委就落实了。由此我们得出一条非常重要的经验，就是当领导来的时候，越是主要领导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给他看最不好的地方，看那些荒草萋萋的地儿，看那些没味扑鼻的地儿，这样的领导的责任心油然而生，就给我们解决很多问题，屡屡得逞。 屡屡得逞啊，真是。 其实啊，从刚刚这个视频当中啊，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单院长啊，他的这个机智啊、风趣啊、幽默啊等等啊，还有这个解决问题的这个方法啊，全都可以显现出来，确实是一个非常有人格魅力的这样一个人。 对，其实最主要的，我觉得就是他做这些事儿哈，为什么他无论怎么说，大家都给他打 call， 然后给他拍手称赞，就是他没有私心，就全都是为了说我这座巨大的宫殿，我是为了整个的这些文物的保护。 对， 所以我不管是怎么做啊。我呈现出来的都是说为了这些好，所以呢大家都会给他拍手叫好哈。 没错，所以这个单院长的入主啊，毫无疑问是今天我们为大家来介绍的第一个这个关键词，占据呢今天我们的篇幅也比较多，确实也是由于他的出现让故宫近几年焕发出了新的活力。那近小段的片花和广告，下半段的节目回来我们继续来通过这个关键词来为您盘点一下故宫近几年的重生新生的历程，我们稍后再见。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我们是青年，我们是学生。11月17日，世界学生日，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特别策划世界学生日主题大型直播。我们邀您共度这个莘莘学子的美好节日，全天多档节目聚焦校园生活，全屏可视化直播立体展现当代学子的理想和担当。11月17日，一个全世界所有学生的节日，让我们一起相聚 FM 98.2兆赫北京青年广播，聆听年轻的声音，释放青春的激情。 好，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2啊！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来自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活力调频，正在为您直播的982活力榜，欢迎各位回来，我是论论。 大家好，我是赵爽。 哎，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的活力榜的榜单啊，是今天盘点的是故宫在近几年新生的几个关键词啊。非常荣幸，请到我们今天的嘉宾，我们的同事，来自新闻广播的左天池，天池哥做客，再次欢迎。 大家好，我是左天池，谢谢谢谢。 哎，上半段的节目呢，跟大家来盘点的故宫的一个关键词啊，占了我们这个整个节目的上半段的一半哈。确实这个关键词也是非常重要，就是故宫的这个网红院长单霁翔院长。应该说如果没有单院长在近几年的这个种种的举措哈，故宫的发展可能达不到啊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样子。 对， 那其实说到故宫的发展，另外一个其实让我有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就是故宫的展览近几年哈 是在不只是在这个我们社会主流的人群当中，包括在年轻人当中，也是掀起了很大的影响。 对， 那最有代表性的展览就是2015年的那个石聚宝集展， 对， 就是《清明上河图》展出的那次，还有今年的这个千里江山 青绿山水画展 啊，对，这两个展览呢啊，都是因为这两个展览我都去看了，我真是没想到，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以前故宫的展览也出现过这种状况，但是我确实完全没有想到看一个展览会调动起这么多人这么大的热情去看啊，全都是排了大概3-4个小时的队才进去的。 不只是排队，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是很多人排队，尤其是2015年故宫90年院庆的时候，在武英殿，就是他的书画馆，办这个石渠宝集。石渠宝集其实他展出的是首先说石渠宝集是什么，是清朝的时候乾隆皇帝包括嘉庆皇帝去叫许多大臣编纂的一个故宫宫藏的书画历代书画精品这样的一个集大成。那么在武英殿去展，刚开始排队很夸张，因为武英殿大家知道从西华门进来宝玉楼，然后再往东就是武英殿，武英殿往到这个断虹桥，再往西路走就是到隆宗门，就是这个慈宁宫那个区域，整个这个区域几乎都是人，边上是汉白玉的那个桥栏杆站的都是人，当天晚上就排了很多人，然后这故宫一看，哎呦这么多人怎么办，到了要闭馆的时间了，然后单院长一看这么多人热情都很高，而且都是冲着这石渠宝集来的，热情很高怎么办，那就推迟闭馆的时间，然后包括临到这个，因为它展期是3个月，到展出的最后一天还是有许多人在排队，那故宫就是院长就决定说那算了吧，我们今天晚上就不闭馆了，就是你们什么时候排完看完了什么时候算，然后天也很冷，秋天，所以说这个故宫还给大家提供了热水、茶叶、方便面，就是你们排队，然后我们给你们做好服务。而且石渠宝集那次的排队让我特别感动的就是单院长说了，任何一个故宫员工如果胆敢走后门，我就严厉制裁你，就是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是谁带来的，都得和所有的观众一起排队，谁都不能进去提前看。这是在石渠宝集的时候，然后这次的这个在午门展的这个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嘛，因为有北宋王希孟的这个千里江山图，也是有很多人排队，后来又是限流，然后现场放号，然后这两次都催生了一个现象叫故宫跑，就是端门这个午门这个口一放放人，过了安检之后，撒腿就往武英殿跑， 没错， 就是。后来这个单院长觉得这个确实有碍观瞻，就是也不利于安全，因为有老人嘛，对吧，这个后来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发号，就跟故宫开运动会一样，在端门门口你到那儿买完票了之后，我先给你发一小牌，你是第几队第几列第几号，然后我们到武英殿前面就按照这个号往里边进， 对， 很智慧，然后当然这个从另一个侧面也展现出故宫这两次办跟书画相关的展览到底有多火， 对， 一个是布展的思路确实非常新，而且展出的东西你想清明上河图，千里江山图，大家都是传说中的书画， 传世名画， 没有见过的、 啊、 对吧，以前可能上一次展那就是极少数人才能看得到、所以说非常的热闹非常的火、啊，这是一方面，二一个展厅午门燕翅楼这也是经过全新修缮的、非常的大，像千里江山图全长差不多能有这个12米多12米左右吧，非得在这个燕翅楼这个展厅才能展开午门的这个展厅、故宫其他展厅都打不开、所以说也是因为展厅的原因，所以说才能今天的人有机会看到它、就是种种的因素集合在一起才促成了这两次展览这么的受欢迎。 所以不知道这个天池当时有没有采访过这个排队的人群啊，他们都是因为什么走到了这个长队当中的呢、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就是我理解啊，20%吧，确实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书画艺术特别感兴趣，而且也懂，自己平时会写字会画画，有40%左右的呢就是可能是学生年轻人，觉得这是很时尚的一件事儿，就是大家对于知识的渴望，我去故宫排了这个队，哪怕我只看了1分钟，这个清明上河图或者千里江山图，我觉得我倍儿有面子，我是一文化人，就是我可以发朋友圈， 对吧，就是大家可能觉得这个很有面子的一件事儿，值得鼓励，这是对知识的一种追求，对中国传统国学的一种热爱啊。还有也一部分人可能就是他也不知道这个 清明上河图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千里江山图谁画了。但是看这么多人排队呢，我要是不排，反正我觉得就好像是 少点什么， 再少点什么。我既然都来了，对吧？就排吧。 错过什么？ 对对对对对。然后这，我觉得大概就是这三部分来组成的。但是不管是什么动机，我觉得能让中国传统的文化，尤其是这么顶尖的故宫院藏的这些书画受到这样的关注，都是一件好事情。 其实刚刚在天池讲的时候啊，这个也是引出了下面一个我想问的一个问题哈，就是应该是从近些年开始啊，去故宫看展览，或者说去故宫来进行参观，或者说去看一些跟故宫有关的周边的事情，好像变成了在年轻人当中一种很时尚的事情。可能在前些年，我们说到这个20世纪的时候啊，这种情况好像是在我印象当中是没有的，好像是都近几年才开始去故宫变成很时尚。是你觉得这个它变时尚的这个原因所在是什么？ 变时尚的原因，我觉得这一个就是它确实提升了游览体验，就是没有那么痛苦了。就是原来去故宫肯定都挤得不行，而且看的都是 去一次不想再去了， 是去一次不想再去了。就是说我来趟北京，或者说我这个到北京来上学，我如果不来一趟故宫，我就觉得是吧，这很遗憾。那来过了，最起码我这个知识结构也好，或者我人生经历的这个地图，很完美了，圆满了。当然，就是现在整个这个游览体验提升了之后，宫殿也变漂亮了，没有杂草，没有垃圾，然后线路规划的非常合理，然后游客进行限流，首先很舒服在里边，吃的这个餐厅也改造了，不像以前在里边，你在御花园里边随时能闻到玉米味儿，能闻到方便面的味儿，烤肠的味儿，这些现在全都清掉了，非常正规的故宫的这个餐厅，这是一方面。二一方面，展览的这个素质质量大幅度提高，这跟布展思路是有很大的关系，还有就是故宫对于自身形象的这种推广和营销，我觉得做得非常成功。大家肯定有印象，朋友圈里边，所以就是这一两年疯转了很多东西，包括这个故宫跟腾讯合作，跟凤凰网合作，跟就是很多的这种，就包括互联网企业合作，网上做了很多就是用这个故宫元素的这样的，做一些很搞笑的这样的动画， 对， 包括前段时间那个故宫食品，就卖月饼的那个，也有很多人转，就是吸引了大家的兴趣，成功的抓到了大家兴趣的这个点，所以说也更多的人就觉得，哦，故宫其实很时尚， 没错， 不光是古老的那些东西，里边会有一些和现代的审美贴近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故宫做的最聪明的一点，最大的体现就是它的文创产品， 对， 它的文创产品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网红店嘛， 对，朕就是这样的汉子呀，这个贴纸， 没错， 包括这个朝珠的耳机雨伞等等等等吧，就是充分的利用它的故宫的元素，而且这个东西不是粗制滥造，专业团队进行设计和制作，非常火，就是包括网上购买，包括实体店去购买，据我所知就是有很多爆款的产品，每一次一出来这一轮直接就抢光了，这些都是我觉得能够造成刚才论论问的这个问题，为什么年轻人当中觉得去故宫是一个时尚，原因就在这里。 就其实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比较有历史感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哈，都要它的周边的一些东西去配合，就说如果它周边做得好，其实是特别有利于这样一个产业的发展的， 对， 包括咱们说就连电影产业它也要有电影周边的一些东西给它做配合， 对对对对 对，所以你看几年前可能大家在朋友圈当中晒个去平遥古城看电影啊或者是什么类似这种的，可能大家会觉得是一件很时尚的事儿， 对， 但这几年也越来越多的人去晒一些比如说去故宫半夜排队啊之类的哈，就变得非常的时尚，是吧，论论？ 对， 那论论也是排队之一， 我拍过，我这个清明上河图啊，看清明上河图那次就是看石居宝集，应该是五点到的，拍到8:30入场，大概是3.5小时。 那你还比较幸运，拍3.5小时就能进去。 对，因为我去的早嘛，我去的早。 平时5点钟，论论可都是 对，可能是刚这属于刚进入梦乡的状态。对，然后这回这个千里江山图啊，也是这个排了大概2个多小时吧，也是大概六点左右到的，8点多进场，大概是这样。而且我在排这个石居宝集展的时候啊，当时我们有几个朋友在那儿一起排，然后呢边上有几个人就过来我们一块聊天，他们一共好像我印象当中是4个人，这4个人给我真的是这个冲击特别大，像2015年的时候那4个人好像都是96、97年的刚上大一的新生啊，当时我就想哇，这个现在的小孩怎么看故宫啊，我们小时候上初高中那会儿谁会能想到看故宫来啊，对吧，所以啊 这是这真的是刚刚我说的那个问题啊，故宫在年轻人当中变得越来越时尚，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各种各样的现象 对 感受到哈。 故宫这几年其实还做了就是特别时尚的事儿，因为我觉得以前完全无法想象这种事会在故宫里边发生，比如说和这个时装的品牌合作，在故宫里边走秀， 对， 真的是T台的那样的灯光。大模穿着这个有故宫元素的华服，在这个神武门进去之后，那个过道晚上有音乐配合，而且那个音乐也是古色古香的那种感觉，之前你没法想吧。然后故宫的这个畅音阁大戏台最近也是在今年下半年重新开放，找的都是名角，现场三层的戏台非常漂亮，就是重新修缮的，现场唱京剧。100多年没有听到过这样的声音在故宫里面，类似我举的像这样的例子，包括在故宫里边听昆曲，这都是以前大家可能想象不到的。然后故宫里边有活路，这也是现在正在展的，会展到2月份在慈宁宫花园。故宫里面能看到来自洛阳的牡丹，包括这个菊花，这些都是在复原当年明清宫廷里边大家想象当中的宫廷生活，原来的布展思路是绝对达不到这样的一个点的。所以说你到故宫里边你能看到很多，哇，原来故宫可以这样，这个展览可以这么办。所以说这些元素，我说的这些事件都是一个缩影吧，能让大家感觉到故宫真的是很有活力。 没错，说到这个故宫时尚的缩影哈，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缩影也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就是可能大部分人从来不会想到这样一部片子能够在这样一个地方火起来。可能大部分朋友收听我们节目、收看我们节目朋友都看过这一个三集的纪录片，叫《我在故宫修文物》啊，确实非常好的一个片子。但是这个片子在哪儿火呢？是在 B 站火的。B 站是一个什么地方？我们可以想一想，可能经常去 B 站的朋友都知道 ，B 站上主要上 B 站的人都是一些我们现在叫二次元哈， 对， 都是一些这个可能大学生或者年轻人为主啊。 对，而且上 B 站不是为了看片，都是看弹幕的。 弹幕， 弹幕 把那个画面给封掉了。 对， 但就是这样一部《我在故宫修文物》，讲述故宫应该是文物修复师故事和生活的一部纪录片，在 B 站这个地方空前的火爆哈，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全都是追着这部片看了很多遍。我们今天的节目里呢，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一段这个应该是故宫当时的一个修钟表的师傅啊，应该是姓王金师傅，准备了一下这个我在故宫修文物这个纪录片的片段，我们也先来给大家放一小段，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部非常非常好看的纪录片。 没完全落到底，这个是吧？跟这个跟他们就这个， 就他们俩还不同。 对，落闸晚落一个闸，落闸的时候，这边是再差一个闸。有可能这一毛病得调一天半天的。 王金正在修的这座钟，名字叫铜镀金乡村音乐水法钟，它原来的主人是乾隆皇帝。清朝皇帝酷爱钟表收藏，莫过于顺治、康熙、乾隆三位皇帝嗜爱钟表的程度一代胜过一代。西方工业革命以后，传教士到中国来，他们会研究皇帝喜欢什么，就把当时最新最好的钟表送到宫里，形成了一类独特的收藏。 观众还得倍儿正好赶在那棵树中间，你这么正面看不着那金缝，你差一点都不成。下一个。 哎，刚刚我看这段纪录片当中啊，是这个故宫的文物修复师王金哈在修钟。其实我看这个片子啊，当中出现了故宫当中的很多这个修复文物的故事和人，给我的感觉呢，这些好像就是一种世外隐士般的这种生活，云淡风轻，但是呢，身怀绝技啊， 对， 非常令人感到敬佩。 你说的确实是他们生活的状态，就是他们每天想的事情很简单，就是用自己手上的这种手艺、技艺。去做很旁人看来很枯燥的事情。故宫的这个文物修复呢，它有很多这样的这个修复师，擅长不同的 器物，王金是其中之一。因为前一段时间前几年故宫有出了一个就是叫事故吧，就是翊坤宫，有一个游客在观展的过程当中就把这玻璃给打碎了，就有一个18世纪的英国钟表掉到地上就可能摔坏了，就是这个王金在一直修了大半年的时间才修好。我也是就近距离看他怎么修过，然后后来在这个我在故宫修文物这个片子火了之后，我也觉得非常高兴，就是他们终于能让公众能认识到了，就是他们在做着一件这么伟大的事情。后来故宫博物院就干脆自己拍了一部电影，就是也是叫我在故宫修文物，用的素材包括这个里面说的人都是他们自己的修复师。当这个电影的海报出来以后，我刚开始没有任何准备，但是我看到这个海报设计的很精巧，上面有六个字，我一看到这六个字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就很简单的六个字叫择一事终一生，就是他们这一辈子选择的就是这么一件事，很简单很简单的事情，但是除了他之外别人还干不了，因为真正掌握这个手艺的凤毛麟角的人，但是他们就是耐得住寂寞做这样的事情。我们看到的很多的在故宫展出的文物，因为年代的久远，包括刚才单院长所说的这个收藏呢，包括保存的条件，有的时候可能达不到标准，所以说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损坏，自然的这样的损耗，就是这样的一些能工巧匠为我们保留住了他们原来的样子，所以说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让这个记忆能够留存，能够延续，我觉得这是非常功德无量的事情。 其实我理解哈，这个片子啊，像刚刚天池讲的，叫择一事终一生。这个片子为什么能火？其实就是这种，我们经常现在我们可能也经常会提起所谓这个工匠精神或者匠人精神是怎么样的，尤其是在年轻人当中。其实我们现在的大部分的年轻人，不管是正在上学的也好，还是刚刚走上工作岗位投入工作当中的也好啊，我们都很渴望啊，自己身上也能够有这些所谓的匠人精神。但是我们都知道，其实事实上很多的工作呢，我们不能说每一件事儿啊都达到这个像这些工匠师傅这样对每一件事都那么认真去做，因为可能在现实的工作当中条件是不允许的。我们现在生活的工作的节奏都非常快，你如果把每一件事都抠得那么细的话，可能你就这个分分钟被市场所淘汰了。所以每一件事你不可能达到这么细，但是呢我们心目中又有一个对匠人精神的这种渴望和追求在里边，而这部片子就是把我们每个人的渴望和追求让它落地了。 而且其实可能之前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就是说在故宫的幕后到底是谁，可能我们更多接触到的是故宫的一些安保人员哈，或者说这个故宫的一些讲解或者是服务人员，但其实故宫的背后有一个庞大的文物相关的这个工作的队伍。 没错没错， 而且常年都服务于故宫， 不光是咱们刚才看到的这个文物修复，还有很多就比如说保存啊，还有这个学术研究，这很重要。故宫有一个故宫研究院，下设能有20多个分支，都是汇集了全国最顶尖的专家，而且很多相关专业的学生到这儿来可以去学习，然后世界各国的文物工作者也都会定期到故宫来。故宫每年还会开一个太和论坛，文明古国彼此之间去商讨，博物馆之间去怎么保存人类共同的文明，就是我们看不到的角落里面，故宫在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不光是这个展览，不光是古建筑，他们在做很多很多的事儿。 对，而且据说他们的工作环境其实也都是挺艰苦的，比如说好像有一些文物保存的地方，常年有恒温在一个很低的温度，所以说好多在里面常常在里面的工作人员，就不管是春夏秋冬都得穿着这个大棉服啊进去，就是他有很多这样的一些默默无闻的常年在里面工作的人。 但是以后会好得多，就是故宫现在有了一个新的文物医院，整个环境就是研究各种不同这个形制的不同类别的文物，它都有专门的很严格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比如温度啊、湿度啊等等。然后现在在这个海淀区还要建一个故宫的北院区，北院区以后会作为文物库房，包括这个文物修复研究的这样展示的一个场所。所以说保存修复这个环境会越来越好，这个也会更好的去提升大家的体验。然后观众，普通观众以后也会有机会，比如看这个文物医院里是怎么修文物的，文物库房是怎么保存文物的，到北院区去走一走，这种机会以后都会有。 也是可以看得出来哈，这个我们今天的嘉宾天池也是对故宫真的是非常有感情的， 热爱呀、 啊，对，真是很热爱。就是、这种心情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就是眼一步步的眼看着故宫一步步从一个可能被大家觉得哎呀去一次就完了，去看看就完了、 嗯、 这种地方变成了我们现今一种说去这个地方大家最后都会争相恐后的去、 嗯、 觉得去这边是一种很潮的事情、啊。 对对对， 这种改变一步一步在发生，但是就像刚刚天之所讲的，背后凝结的是故宫所有的工作人员他们的一点一滴的心血在里面。 对、 嗯、 没错。 那我们今天的九八二活力榜呢是为大家排了一下哈、 嗯、 就是这几年故宫散发新的活力的一些关键词的榜单、啊、 对，以及背后的这个原因所在啊、 嗯、 今天是请到了我们新闻广播的同事，故宫专门的跑口记者天池做客我们节目，跟我们做了很多非常宝贵非常有意思的关于幕后的一些故事的分享，感谢天池。 好， 谢谢。 不客气。 嗯， 好，那么同时呢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下一个节目呢是挑战新歌声，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关注。在节目的最后呢为大家再送出一首歌吧，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一个，也是刚刚天池所提到的我在故宫修文物，后来也是拍出了电影哈、 嗯、 说电影的主题曲由陈丽演唱的当我在这里啊，作为最后今天我们节目的结尾，把这首歌送给大家。我是论论， 我是赵爽， 嗯，咱们明天再见。 当我在这里。